自知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 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每个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城寨嘅三不管，我邝明轩， 我刘西良，同大家一齐发掘生活嘅乐趣。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专剥出面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周博贤。 嗱，頭先咧就由呢個雍正徵揭發呢個佛門醜聞啦，咁咧就大家當做呢個即係一宗笑片咁睇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即係切片化驗咧，你就知道咧，就係呢啲全方位嘅一種嘅一國一制嘅模式。 嗯， 咁啊同一日咧就係中文大學咧就係校董會開會啦。 嗯， 咁嗱我就預告咗咧，喐完港大之後咧就輪到中大。 嗯， 咁就嶺南就搶姜啦，當然 因為咧 佢整咗呢個何君瑤同阿陳萬琪入去。但係點解我當初預言係中大開波咧？因為鄭海泉已經到期啦。 嗯， 咁就梁志雄就遲啲添㗎，我覺得。應該我記得落任係遲啲添嘅。今個禮拜五就好似係鄭海泉就已經落任添。 O K， 係。 咁但係到而家都公布唔到人選。 嗯， 呢個已經好古怪，我覺得。如果不是原本二熟的人选被梁振英否决的话，是没可能去到这一刻都没办法公布接班人是谁。即是说当初胜选的梁乃鹏可能是不是梁振英二熟的人选。所以你看到今天在中大学生会包围校董会的时候呢，其实当面质询了梁乃鹏，梁乃鹏都讲得很斩钉截铁的，他都说我不是梁粉，我绝对不是一个梁粉，我会维护院校的自由。咁所以如果佢咁樣講法嘅話咧，我覺得好大可能梁禮鵬係冇可能接嘅， 就冇啦嚇，做唔到校委會主席啦， 就做唔到呢個校委會主席嘅。咁所以而家估計咧，就仲有邊個咧？嗱，李國章翻丁，如果唔去港大咧，會唔會翻丁中大咧？ 唔會啊嘛， 話未冇咁講， 但係佢未完噶 喎，係佢一做緊嘅 講，做緊 港大嘅校務委員，咁就 係有權係會。繼承啊，邊個噶嘛？即係接啊， 佢接啊，梁志雄啊，係啦，係啦。咁但係都未公布呢個都。咁我估咧，就大家唔好諗住咧，就係即係有機會咧，就係協於呢個學生嘅逼供咧。我 唔會啦。 我覺得調翻轉，以梁振英嘅性格咧，就係對著幹嘅。係， 你越唔中意我就越要。 係啦，即係話你即係越係同我砌，我就越同你砌過嗰啲嚟嘅。 係。 咁所以咧，我估計係一定係一個極左嘅人。 嗯。 連梁乃鵬都唔係。 嗯。 咁所以咧就校即係學生本身咧，嗱，我覺得呢單嘢係其中一樣嘢會後果咁樣係會夾死阿沈祖耀。 嗯， 因為沈祖耀本身咧都算係一個 liberal 嘅人，亦都係學生支持嘅校長嚟。係，即係相比起劉遵義啊，劉遵義就絕對係學生相當之討厭嘅一個人嚟。係，喺校任內又即係唔單止個人嘅政治立場，又話要搞全英文教學啊啲咁嘅核突嘢。咁所以咧。劉遵義落咗之後咧，其實到阿沈祖耀上場嗰陣時咧，事實上，即係中大喺呢啲政治問題啊各方面咧，其實相對嚟講冇廣大咁多風波，你留意一下，即係嗰個比較和諧啲嘅真係個局面係， 咁但係， 但係咧，當梁粉隻手要伸入去搞嗰陣時咧，第一個搞嘅一定係搞死個校長先，因為佢夾喺中間噶嘛，佢就不能夠太左噶嘛，佢亦都要出嚟面對學生同面對公眾。咁所以咧，如果中大學生繼續逼嗱，佢一兩樣嘢啦，就係第一，佢要參與輪選呢個校務委員會主席啦。 嗯。 第二就係咧，要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去研究咧，就係廢除呢個特首出任呢個校監啦。 嗯。 係啦。咁我覺得咧，後者就可以拖嘅。 嗯。 但係前者咧就迫切嘅。 嗯。 咁所以咧，究竟梁振英會唔會委任一個極左人士進一步？令到中大的校園咧，但本來雨傘運動之後，大家都見到退聯啊，學員就散散地啦，岑浩輝去咗拍拖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咁就大家都好似見到個學運嘅聲勢喺度沉。咁咧，但係梁振英似乎唔想去沉，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其實佢為咗連任，佢乜都要 有咁串，搞到咁串嘅，真係 每一個位都揾支嘢去搞。 係啦，即係搞到有咁癲得咁癲嘅咁樣。咁所以咧就為咗即係驚啲學生太過沉啊，咁所以就喺港大即係陳文敏事件裏邊咧，就搞到大家興合合。 嗯。 咁而家就揦開曬咧，就全部咧都希望咧就係廢除呢個 校監制。 校監 係啦，即係特首必然校監制。 咁如果我覺得學啲學生係愛國嘅，其實亦都係緊隨呢個陳佐洱嘅去籍化嘅要求，因為咧。總督出任大學校監，呢個係殖民地嘅制度嚟嘅， 遺留落嚟嘅嘢嚟㗎。係 嗱，個原因係咩呢？其實香港大學，香港第一間大學，香港大學咧係由盧鴨總督成立嘅。 嗯， 佢直情係個 founder。 係， 大家唔好以為冇個歷史原因喺度。點解港督會出任嗰個嘅校監咧？因為佢係個 founder 嚟嘅。 係。 咁然後佢就 call 咗一班嗰啲英商啊、印度商人啊、咩摩地爵士啊嗰啲就捐錢啊嘛。 嗯 咩馬來西亞石礦大王陸右啊咁樣就捐錢俾呢個港大。咁而家叫陸右堂啊咁樣。咁所以咧，嗰個係一個殖民地嘅餘毒嚟添。 嗯。 所以要緊隨呢個去殖化嘅要求咧，我覺得今次咧。學生就應該唔好話咩院校自治添，我覺得應該就係要攞去殖化嗰支旗，係嘛？喂，搞我哋唔係殖民地大學咯喎，係殖民地大學先至由總督去出任啫嘛。你諗下嗱，嗰陣時牛津大學校監彭定康落任之後，翻到去英國曾經出任牛津大學嘅校監嘅喎，佢冇任何官方嘅 post 嘅喎，當時佢保守黨已經退咗休添喎，甚至係係嘛？如果唔係話，咁咪應該呢、這個。金馬倫出任呢個牛津大學嘅校監係唔會噶嘛？其實係殖民地先至會係咁嘅啫嘛。 咁又係喎。嗱，如果佢打正呢啲旗幟咧， 喂，就算共產黨都唔會啊。 佢質問翻啲校委，因為而家啲校委嘅講法咧，就係話：，喂，呢一個總督或者呢個行政首長做呢個必然校監，就一路以嚟都係咁噶啦，行之有效。 一路以嚟嘅意思，因為我係殖民地體制。 係啦，如果你要打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去殖化嘅旗幟咧，就會令到佢哋咧就好尷尬啦。 就梗係啦， 令到啲校委就好尷尬。 叫做依法去殖化呢、這個叫做。 嗱，而家喂係咯，我都係跟阿陳佐洱嚇話要去植化啊嘛，你話行之有效，而家咪就係話要將一啲嚇、啊、殖民地遺留落嚟嘅餘毒清除嘛。 嗱，殖民地係幾樣嘢，因為殖民地係外來政權咧，佢、 嗯、 就唔信你本土人嘅。 嗯， 咁咧就算你係協助佢管治都好啦。 嗯， 咁所以咧，佢就一定咧係要揾個人及住你嘅。 係。 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咧就有幾類人咧係去植化嘅先鋒嚟嘅。 嗯， 其實就我覺得除咗呢、這個。中大學生會、港大學生會定南學生會之外，劉皇發個仔都係去植化嘅先鋒嚟嘅。 係 嗱，劉業強啊，最近就走訪咗27個鄉事委員會，佢就話：我哋以後唔再跟民建聯一齊啦，我要成立一個新界黨。 哦，係 新界人黨，唔得，唔可能每次選舉都要幫民建聯抬轎。嗱，呢啲就有當家作主嘅意識啊！ 喂，咁啊唔好要埋丁權添嚟咁講。 唔係，起碼佢第一步，你明唔明？佢行出第一步啊，就係我唔再侵張學明嗰啲玩啦。每次選舉，你中聯辦佢自己咁講噶。就佢唔係公開講啊，當然。 係。 即係話每次選舉就叫我哋新界人去支持民建聯。 係。 其實佢話我哋新界人睇新界東同新界西，起碼每區有一席，呢、這個又係常識嚟嘅。即係如果以新界鄉議局嘅勢力坐穩一席嘅喎，其實。係。咁再加埋功能組別嗰席，即係三席嘅喎，佢哋。咁點解要將個位俾咗民建聯咧？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劉業強呢啲咪叻仔咯，即係有嗰種當家作主嘅意識咯，就唔係再係殖民地裏邊俾中日傑控制嘅鄉議局啦。係而家就鄉議局要出頭啦。 嗯， 因為鄉議局有個法例嘅，個則例裏邊咧係唔可以組黨，唔可以參與政治。 係 呢個係殖民地體制。 嗯， 所以我覺得劉業強就真係去殖化啦。 係 要打破殖民地裏邊對鄉議局嘅不合理嘅限制， 修例添建議要。 佢直情唔係佢成立，佢唔用鄉議局個名，佢而家話，佢而家佢其中建議就叫新界人黨， 即係個人身份。 但我覺得就唔好叫個人字啦，叫新界黨就算啦。我覺得咁啊，仲易叫啲係嘛？再唔係就係叫做 新黨啊，譬如叫 啊，係喎，幾好啊呢、這個， 係咯， 或者界黨都得，界人啲票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諗下，我就係話劉皇發個仔幾有膽識咯，即係你如果係嘅話。你香港啲學生，我覺得亦都係依法去殖化嘅一步嚟嘅，就係剷除殖民地嘅餘業，要行政首長出任大學校監。呢、這個我相信共產黨都唔可能。阿習近平係北京大學嘅校監啩，係咪先？係咪你寧願派個黨委書記入去？你而家已經係啦，係咪你將來李國章咪接阿梁志雄咯？咁李國章已經係黨委書記啦，點解你仲要上邊一層咧？嗱，梁振英今日喺行政會議裏邊咧回覆嗰陣時咧就係、是。 玩弄語言藝術，係啦，佢就係話咧，哦，根據我哋要依法例，要因為佢用公帑啊乜乜，喂，對唔住，大學嘅財政係受 UGC 控制嘅， 嗯 ，UGC 已經係確保咗公帑嘅運用， 嗯， 包括佢哋嘅研究方向，包括佢哋嘅嗰個發展方向， 嗯、 其實都係受呢個 UGC 控制、嗯。第二，你話要擺咗咁多校外委員入去咯，已經及住啦，係嘛？與時並進啊嘛，要，咁點解仲要你行政長官去你？根本就亂咁噏，校監嘅角色從來都唔係去喺嗰個 management 裏邊去參與校政噶嘛，係、 嗯、 嘛、 嗯嗯？你都係一種即係喺個法例上。 本來咧就冇咁撲街嘅，話俾你聽啦。喺殖民地年代，你惠奕信好、彭定康好咧，佢根本上咧佢就揾咗個校長就算嘅啦。咁啊話惠奕信就揾咗黃庚武咧、 嗯， 就 head 住港大，咁咧就擺埋入行政局，咁咧嗰個係自己人嚟嘅。 嗯 咁然後咧，佢就真係唔會由惠奕信去出手添， 係 甚至有乜嘢嘢，大佬坦白講，喺、 嗯、 開完行政局，搭住阿黃庚武，大家講兩句就已經搞掂曬啦。喂，嗰、那個陳文敏做副校長唔掂喎，你幫我搞掂佢啦。 係 係，咁啊完嘅啦嘛，件事啊。咁但係而家你知啦，香港就唔係咁噶嘛。而家係梁振英為咗顯示佢嗰種嘅即係以我為主嘅作風咧，係乜嘢？ 適度有為 係啦， 係啊嘅作風， 即係超級有為啫。咁咧就要不斷咧就插手所有事務大小噶嘛，包括落車影國旗，改兩次個 countries 由 country 改做 countries， 再要寫個網字去補一補，係細心到咁嘅地步。你諗下，驚咩咧？驚習近平唔中意啊嘛。 嗯， 哇，淨係見到中國國旗落車唔係啊嘛，咁收尾補翻飛，係見到中英國旗。 啊， 咁樣即係佢你諗下佢個人嗰個心思神密到咁嘅地步，係、 嗯、 因為 或者 驚 佢同阿白宮發言人一齊度。 唔係，我估白宮發言人咧英文水平有限啦，因為佢始終係復旦大學嘅高材生。 係係， 咁咧就 countries 同 country 咧 就唔係咁容易聽到。我琴日好細心聽有線，有線就剪翻佢嗰個即係午餐會嘅演說。 係係係， 我都唔係聽得好清楚佢係 country 定 countries。 係。 咁所以我諗白宮發言人亦都更加冇辦法分辨其實，咁所以最尾先至又要再出個網址去補翻。你諗下佢一個咁細心嘅人，係、 嗯、 為咗令到唔想 upset 北京，而係諗得咁盡、度得咁絕嘅人，係、 嗯、 咪？佢一定會將權力用到盡噶嘛。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就同殖民地時代作為一個榮譽，作為一個所謂嘅 honourable 嘅一個咁嘅角色 咧，一個首長咁樣 係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跟阿陳佐洱嘅依法去直化咧、嗯，我哋要坦白講，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去睇一睇所有由行政長官出任 honourable 嘅、 嗯， 或者行政長官嘅老婆出任批裁嗰啲組織， 係係係， 我諗都要全部要改革。 嗯， 為咗去直化 嗰啲咩紅十字會啊？ 咪點解紅十字會一定要佢做批裁咧？我覺得係咪呢個殖民地體制啦，肯定係。係咪就係因為港督夫人就扮演教化你啲土著啊嘛，咁所以佢咪做咗嗰啲女童軍啊，做咗嗰啲係啦，紅十字會啊，所有社會救濟嘅角色咯。 係 咁，但係既然而家已經係回歸呢個祖國啦，咁你見到彭麗媛都唔會係紅十字會嘅披裙嚟啊，係嘛？ 係紅十字會嗰啲披裙可能係 郭美美， 郭美美係 拉咗咯，好似。係嘛？咁所以 中國紅十字會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唔應該嘅喎。嗱，我覺得就。既然係咁咧，就橫掂都係啦，就順住呢、這個即係、就是、學生會嘅，即、就、係、是、去直化嘅呢條正確嘅思路咧。 嗯， 我覺得就包括有好多機構咧，個 patron 其實係阿梁振英老婆嘅。 嗯， 咁咧就我所知嘅咧，應該就係童軍啦、紅十字會啦。 啊，仲有嗰個咩添啊？而家嗰個新嗰個叫咩青年軍啊？ 嗯， 青年軍啊。 清啊，係新成立嗰個， 新成立嗰個又 係，好似都係啊， 老婆嘅， 老婆嘅係啊。咁咧就梁振英都唔少嘅應該。咁、 嗯、 就我覺得，既然佢連演講都遲到，為咗向國旗致敬，咁忙，翻去又要寫網誌解話，邊度有時間去參與咁多呢啲咁樣嘅？佢又要行使實權喎。 係咯， 嗱以前就唔係掛個名嘅啫，係 啦， 係 啦，要用到盡喎， 佢要用到盡喎。又要及住你開會講乜喎，又要睇埋你哋 minute 又講啲咩嘢喎，咁樣咁所以就做唔嚟喎，我覺得根本係，即係我覺得就應該嚇， 佢做得嚟嘅，迎難而上啊嘛佢。 佢迎難而上，但係咁多難喺度，佢迎唔到噶嘛。其實係你淨係點你？你諗下，佢而家又要翻去改翻 Google， 因為 Google 留低咗個 record 喺度，佢、 哎、 改過嘢啊嘛。 哎呀， 咁佢又要係呢件事嘅解話嘅喎。其實係嘛？咁、 嗯、 如果佢又會擔心嘅喎，因為而家係敏感時間啦，好多人唔明嘅點解解唔到話？琴日嗰個新聞，即係嗰個國旗 country 改做 countries， 點解解唔到話咧？ 就大家都唔知點解嘅。嗱、嗯，你初初睇到個新聞嗰陣時候，你個反應咧會拗曬頭，屌梁振英搞咩啊？係嘛？究竟係用錯字啊，定係咩咧？即係説不出個所以然。 只係覺得佢以為係即係嚇嗰種愛國中毒 太深。但初初就諗住咩咧？就係、是、拆北京行。係。咁所以咧就即係、就是、作咗咁嘅故仔出嚟。嗯，就去 sell 自己愛國心，咁、嗯、但你發覺原來唔係嘅，佢、嗯、就改過個字，點解咧？咁點解改過個字咧？咁我覺得咧係反映得到咧，佢知道呢個係敏感時刻。而呢個敏感時刻係咩咧？因為習近平 跟住就英國啊嘛， 跟住就去英國嘛，佢驚、啊、英國嘅媒體抽佢後腳啊嘛，攞呢樣嘢嚟去串佢啊嘛。 係啦，喺佢唔喺度嘅時候， 係啦， 習總 喺啊，習總未到，而佢又離開咗呢個空檔啊，就俾黃之峰攝咗埋去啦嘛，已經喺獨立報做咗頭版， 喺 Oxford 演講添， 唔係佢上埋 Independent 嘅頭版添啊，係真係真係大鑊。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即係係一種咁樣嘅一種好不安，其實好不安嘅情況底下咧，先至諗到喂叫阿白宮發言人搞掂佢咁啊。咁所以我覺得就明明力其實坦白講，大家都 nobody care。 係啊， 大佬佢呢個見到國旗影相呢樣嘢，其實大家都唔想睇，亦都唔想聽。 係， 就算聽到嘅都係屌咁，真係講句咁嘅嘢嘅啫。其實係嘛，但就正正因為佢改字咧。其實露咗底，我覺得，就係話佢嗰種而家仍然係處於一個好 uncertain 嘅環境，佢要千方百計去 please 習近平，而習近平訪英咧，呢個係佢任內訪美失敗之後嘅反底之作嚟。訪美係一事無成嘅，無論內地媒體點吹都好，其實我哋睇鬼佬嘅 media 一睇影子， 仲之後仲 TVP 添， 係啊，係冇料到到不得了啊，其實係，咁所以咧就揾英國佬嚟咧去即係。對沖下，咁咧就哇！我諗下幾百億生意嚟嘅，其實帶出咁樣英國佬先至咩啫嘛？但英國佬都擺咗佢一棟嘅，你知唔知？ 係 佢原本就係話申請要去曼聯嘅高爾夫， 呢啲啊 嗱，英國佬係賤啊！真係我覺得英國佬超賤，我覺得喺呢件事裏邊，我絕對係支持習近平嘅。作為一個資深球迷。是冇可能支持曼城而唔支持曼聯嘅。 講到明要去奧脫福， 講到明 都遊搶球 提出就同呢個 David Cameron 提出就要去奧脫福噶啦。 係啦， 嗱，我覺得就唔係呢個金馬倫整蠱佢。金馬倫我估啊，保守黨嗰啲咩伊頓公學出身咧，就唔睇波嘅。 係 睇波就工人階級嘅行為，就應該睇 rugby 嘅。 或者佢都係 打 cricket 嘅，或者 好似捧熱刺嘅， 或者係打 polo 嘅。 倫敦球會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根本就係反曼嘅。 係 呢個金馬倫 肯定。 咁咧就落到去呢個曼城市議會嘅層面咧，個議長本身咧就係曼城 fans 嚟嘅，我懷疑收咗水添。點解咧？就係曼城個老細咧，就係嚟自蒙蘇咧，就係呢個中東 人 石油資金，就係呢個艾迪哈德，應該就係嚟自呢個卡塔爾定叫乜鬼嘢啦？咁咧就結果無厘頭就射咗習總去艾迪哈德球場。 係 去咗嗱呢個真係古惑，我覺得。如果你熟悉英國足球文化，你就知啦。喺英國嘅足球傳媒眼中，曼城等於土豪。就係靠咩咧？大量花錢買阿古路啊，買大衛斯華啊等等。就然後咧，集成一隊球隊， 一隊宇宙 金碧輝煌嘅宇宙最強， 係啦， 咁嘅球隊出嚟。咁所以喺英國嘅足球歷史裏面咧，曼聯同曼城係代表兩種唔同嘅傳統。 係 一個就係1986年由費格遜帶領，然後注重青訓，一路培養出嚟，係將英超其實有曼聯先至將英超變成全球化嘅足球嘅運動，而係全世界最多 fans 嘅球嘅球會。 係 一隊就唔係，一隊就靠中東石油資金。我告訴你，如果你稍微一看已經知道英國佬賤啦，即是說你土豪，你明白嗎？ 是好正 啊。是啊，我覺得即內地的媒體都不明白啊，還是以為啊當然安排不到當然那個市議會是這個曼城的 fans。 當然我不排除艾迪哈德的集團啊，即是這個蒙蘇背後呢，是找一些公關公司去 lobby 保守黨，就將習大大推了去艾迪哈德， 曼城 的球場，就以這個曼城將來進入中國呢開發市場，因為他說不知道搞五萬個足球學校嘛， 哦， 曼城開五百間都發了吧，我估 是 吧，還起碼中國第一個英超踢的孫繼海就踢曼城嘛，就用這些屎橋呢就嚟滾咗佢去，我覺得。但你唔好睇小曼啊，習近平作為一個球迷，佢應該知道英國佬整蠱佢嘅。 應該就係嘅。 係啊， 佢話自己係曼聯迷，佢講到明為佢。 係啊，講到明。 佢寫咗個曼城個球場，大佬。 喂，如果我大佬好啲就我都以為佢射咗佢曼城女子隊仲大。 你諗下，你當你普通人一個啊，你英國有個 friend 話啊接待你咁樣，跟住你同佢講話，喂，我想去奧脫福咁樣，跟住佢話帶咗出去曼城，你都激死啦，係咪先？ 咪即係等，即係等於你去迪士尼，結果去咗石景山個迪士尼一樣啫，係嘛？大佬啊，嗰、那個迪士尼個白雪公主又煲煙嘅，嗰個叮當又瘦又長嘅大佬， 你條條虎條尾喺前邊嘅。 咁其實就係我估啊，習近平就即係有即係唔出得聲啦。其實係咁，但係我覺得嗱，英國佬仲未有即係戰嘢未出完，因為佢點都要撫平國內嗰啲，即係因為英國始終係一個民主國家。 嗯， 你咁樣全面向錢看 係 嗱，你睇到傳媒點解揾黃之鋒做頭版啫？ 嗯， 點解牛津請佢去啫？全部都係中意習近平而嚟㗎。 係擺明串， 擺明啊，係啊嗱，而家以往啊 ，old school 啲就係。李柱明啦，而家唔使啦。李柱明掛住去元水打官司啦，就唔使啦。而家揾黃之鋒啦，係嘛？咁我估啊，佢而家就嗰啲諾貝爾得獎者都要聯署，就係話要釋放啊劉曉波，亦都要求呢個 David Cameron 見到習近平嗰陣時候要提出 講人權問題 呢個人權問題。咁我估計亦都咧，好多嘅民眾咧係會出現。英國是不可以戒嚴的，為了習近平，不好像香港大學那樣，為了李克強訪問而整個博富林戒嚴的，英國是不得的，因為人家是民主國家，是講人權、講自由的，所以呢，那些示威者呢，是可以在最近距離，要被那個示威對象見到的，這個就是人家的標準，就不是好像香港那樣將 示威區擺到， 劃到確保見不到，這個就是香港的標準，但英國不同的，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呢，我去採訪嗰啲示威咧，其實都係嘅。 個示威區都近噶嘛。 嗱，我記得啊，1997年之後第一次星期禮啊，牛地去示威咧，嗰個示威區咧就係喺博覽道，即係轉入去金紫荊廣場嗰個路口嗰度。 O K， 又唔係喺呢個碼頭嗰邊。係咁，所以你啲車經過咧，就一定見到阿牛喺度嗌咪。而阿牛個咪咧，嗰啲聲咧係可以入到去個星期禮裏邊嘅。呢個就係當年嘅安排。 嗯， 但係好快。兩三年之後，個示威區就已經冇雷公咁遠。 冇啦， 係啊，跟住幾重 調。你講個位就係反而係啲差人啲警戒線嗰個位。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但係英國咧，到而家咧，佢都唔可以咧，係用一種戒嚴嘅狀態咧，係去處理呢啲示威。 係。 咁所以，我覺得咧，嗱，即係雖然你話擁佢去曼城咧，就有少少老點啊，我覺得其實。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土豪崛起，嗰種臭味相投係啱嘅，我覺得。即係你諗下嗱，曼城同中國係咪好 match 啊？你覺得？ 係。是啊，都是用錢堆砌一些。 不是，即是廣州恒大一樣咗嘛。即是習近平的 friend， 是吧，不是廣州恒大不是請這個納比啊，請意大利的球星啊等等，不是踢入去這個亞洲冠軍球會杯咯。 是啊，請史古拉里啊那些。 是不是史古拉里，是啊，今年有機會捧亞洲冠軍球會杯的，其實是。咁習近平既然就話，不是講笑，大家成日以為我哋講笑，在習近平的中國夢裏面呢，足球夢是 one of， 是最重要的一 part 添。咁所以佢點解去訪問英國嗰陣時候要去球場係有原因嘅，唔係純粹係球迷咁簡單。因為佢嗱，我覺得佢好聰明嘅，佢知道足球嘅振興同埋體育嘅振興咧，係同嗰個民族嘅自尊心咧係相關 的，係一種軟實力嘅表現嚟。 係啦，所以上次點逼和咗國家隊，點解咁大鑊？但如果11月波濕佢仲大鑊，係 11月17號。 係啊，11月17號，如果波濕佢仲大鑊，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梁孔德都好衰格嘅，特登擺喺呢個旺角場踢咧，拍大巴，唔係拍大巴係最好啊！其實旺角場一個場細啊嘛，如果你大球場嘅話，拍大巴，你知香港球員成日煲煙咧，唔夠氣嘅，咁所以咧就方便去拍大巴咧，就其實最細球場應該就旺角場，比小西灣仲細。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咧係志在咧就即係搞彎佢。咁所以你諗下，即係你成件事拉埋一齊，你就知道咧嗰個足球強國夢咧，係佢。嘅即係管治中國，管治中國嘅所謂合法嘅基合法性基礎嘅一部分。咁而國足就唔知點解嘅，永遠都唔爭氣嘅，其實係嘛？即係點？但坦白講，即係對住香港喺度烏裏單刀，係嘛？即係我唔知係咪周永康捐咗好多錢俾國足 嗰啲球員？對卡塔爾又輸波， 唔係咯？即係會唔會薄熙來背後捐咗好多錢俾？ 俾嗰啲鄭智啊， 係， 但好似今次都冇選重慶嗰啲頭，全部選廣州恒大啦，已經係。 但係佢真係唔得啊嘛，同埋佢廣州恒大可能好多外援噶嘛，而家你執翻啲中國啲國腳喺度， 嗱，其實就中國隊就好多時出現咗問題咩咧？就係同英國國家隊 一樣， 全前鋒啊， 係 最主力嘅前鋒都係外援， 外援啊嘛。 另外就係咩咧？就係中場嘅所謂鎖匙人， 係 都係外援。 嗰個 playmaker 係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就變咗國家隊就喺前鋒好弱咯。 嗯 咁但我估就係佢亦都係真係希望引進一啲英國嘅職業足球嘅訓練嘅制度入去中國。我估佢今次英國係會其中一樣嘢傾，所以點解射去曼城咧？其實嗰個好大嘅生意嚟， 係 背後一定牽涉到公關嘅 lobby 喺度。而點解唔係由曼聯咧？嗱，曼聯就好興啦，據知啊，據英國呢個每日鏡報透露咧，曼聯而家就反台喎。 係 係啊，咁而家最終安排就唔知係咩咧，就係話會另外安排曼聯嘅高層。同阿習近平見一見面，不過就唔喺奧脫福， 温布萊咯， 咁冇理由喺艾迪哈德球場， 係咯，冇 擺啊，費格遜喺度咯，大佬， 或者擺啊雲高爾喺度， 咪係咯， 活華特嗰啲冇理由走去嗰度，所以都係中立場。 我可能係我，或者係呢個喺曼城訪問嗰陣時咧，喺啲午宴或者晚宴嗰陣時咧，就安排大家即係有機會飲下酒啊，見下面啊咁樣。咁但係咧，呢個亦都係顯示到咧，英國佬咧，我覺得咧，即係始終都係計得好絕嘅。 係依陰陰濕濕位就扇你一嘢。 係啊，佢即係佢呢啲咁樣嘅古古怪怪嘅嘢咧，即係你想象唔到噶嘛。 係係。即係佢係用咗依樣嘢嚟， 唔係即係等於即係參加大陸嗰啲靈權廢團一樣，明明話去黃大仙啊廟啊，明明話金錢廣場，你都去到黃大仙金鋪 係金 紫荊，金紫荊手錶 係， 係嘛？當年習近平跟旅行團都係咁，係嘛？咁你諗下，即係等而下之嗰啲，咪俾人揼咯，命都冇咯，其實 係。 好啊，先休息一陣。